FM.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这些话题都是听友在生活中遇到的，和我们来讨论的。您可以参与进来，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提问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北京通过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情感问题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生，她呢是说，我今年24岁了，她说这个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我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老师，但是我自己后来也知道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事情哈。当时呢，对那个老师的那份喜欢呢，在心里边足足的放了有3年的时间啊。后来到了大学，我们学校男生特别的少，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当时呢，也是觉得自己还有努力的方向，所以不找男朋友也就算了吧。但是总归觉得是遗憾的。其实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像我这样没有谈恋爱的女生没几个了。那么工作了之后呢，周围也开始有人着急帮我操心。其中在我们单位啊，同办公室的有一位姐姐，这个姐姐人特别好，她到现在呢，都已经给我介绍了3个男朋友了。三个男朋友啊，都是介绍完了见了面，然后就没有了下文。我自己就特别有挫败感。后来上周的时候吧，有一天下了班，这个姐姐呢就没有走啊，她在和我聊天说话。然后呢，我就说特沮丧，我说为什么男生都和我不能够谈恋爱下去啊？这个姐姐吧，就说了一些话，这些话吧对我还挺刺激的。她说，她觉得我没有女生味儿，也就是没有女人味儿。他觉得我自己吧，就是有一点那种很中性的感觉，说话也是，他说不会像女孩子那样软软的说话，说话呢也比较冲一些，比较直一些。他说再加上长相呢，也不是那种甜甜的很有女生味的长相。他说完了吧，我这几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姐姐对我说，我应该从妆容啊、发型啊、搭配啊、说话啊等等这些方面啊，都要 有所提升，应该变得更有女人味儿一点。他说男生通常是喜欢有女人味儿的女生，过去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工作也挺好的，学历也不错，人也很善良，父母家庭都很好，没想到女人味儿却成了我的一个现在最弱最弱的弱项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怎么提升女人味儿呢？ 其实说到女人味儿，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范围，它真是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如果让一个人就像这个女生马上去找到自己身上的那个女人味儿，或者把它展现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再有这女人味儿，你说怎么界定呢？也不好界定。也许你说话很直爽，很哥们儿，对吧？那遇到一个人他就喜欢这样的简单的女生，直接的女生，这都很难说。但是如果他，我觉得他要现在改，可能改别的是最不容易的，那最先就改他的服饰吧，比如中性的衣服把它给去掉。 对，你比如说 先从衣服上改。 对，你把有领衬衫换成了连衣裙啊， 对， 就不同了。那么冬天也是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冬天不要穿那种太硬面料的衣服，穿柔软面料的衣服，这个从外表上那别人就会觉得，比如说你要穿了很柔柔的一件羊绒衫，毛茸茸的，那么就和你硬邦邦的穿一件什么派克服就不一样了， 对， 对吧？就是 这是最好改的，最先改就可以。 对，然后呢，现在网上的视频特别的多，你可以在网上下载很多，包括在微博里也能看到很多那些美妆的博主教人怎么化妆的。那这个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学会化妆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能去上这种专业班的机会哈。然后那些博主都会教得很细很细，怎么画眉毛，怎么画眼影，怎么画出一个很精致的妆容来，你可以去学一学，然后也知道买什么东西了。当然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东西，其实你到美妆柜台去，人家那个柜台上的销售就会告诉你你基本可以配备一些什么，先让自己做一个装扮上的一个不同。我也觉得是这样的。那确实这个女人味儿这个东西是 太大了哈，不容易说。 但是她这位同事姐姐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比如说女生说话可能会更软一点，而不是这个所谓有女人味儿的女生说话可能会更软一点，而不是直冲冲的说出去。 对对，但是这一点我觉得这点可能是不好改的。好改的是咱俩刚才说的服饰，摒弃这个中性，然后妆容试着精致，这都好办。甚至于说你现在如果是个短短的头发，你把它留长了，一头长发也会让你温柔很多，这个都是提升女性的一个特质的一个方面。但是说改变说话这不太容易，那至少先试着把自己的声音降下来，就是别调门那么高，哇一声就出去了，这显得就有点太怎么说呢？太炸了， 对 吧？对，你降下来，你的音调比较容易。而说你上次马上学成那个女生柔柔的说话，不太容易。那么这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三个男生没看中你，并不见得第五个、第八个看不中你。不要因为这个三个男生对你没有下文了，你就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了，我这样子就是不行了，你还得给自己提升一些信心，得继续看下去。 对，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实际上有些男生并不见得就非得要这女生的女性味儿有多么多么的强，或者说并不是一定要找一个小鸟依人弱不禁风的这样的女性，一定有人喜欢你这样的。 对，就是所谓女人味儿哈，它是由内到外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确实是有人天生会有，那么有人呢可能是少一点，欠缺一点，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来弥补。 没错， 比如说我们想一想男生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不见得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那种说话软软的，会撒娇的，嗲嗲的，不是这样的。在男生眼中，那就像我们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都喜欢积极向上的，那我相信男生也会喜欢女生积极向上的， 没错， 面带笑容的。 那么和别人在一起，你散发出来的感觉是你很愉悦的享受和别人在一起的这个时光，这一场谈话，这一杯咖啡，生活的当下，此时此刻。 对，这非常重要。嗯，所以别给自己一些标签，我没有女人味儿， 嗯， 对吧？而是在我的现在的这个条件下去提升自己的一点点的女人味儿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 嗯，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就不同了。 对， 所以先别沮丧，咱们可以改变的一些小小的地方呢，我们就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那个还要知道，就是由内而外的这个内心的对生活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心态，那么愉悦的享受生活。下一次再见到男孩子的时候，为了让我们自己少一点紧张，因为人一紧张就僵硬， 嗯， 人一僵硬脸上的表情也会不好看，说话也会直冲冲的， 对， 那么声音也不是自己最有魅力的声音了，让自己放松下来。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了，相亲这件事情我们就当去见一位异性朋友， 对， 不是说相了一个亲 就 表明 丈夫了，不是的， 就表明你要嫁给他啊，或者什么你要娶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相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最这个松弛的一个状态，放松的一个状态，我们带着哎，今天和这个人能一起聊聊天，一起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享受一下现在这个时间，嗯，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说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很舒服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气场就会让你很放松， 对， 也会让你找到那种比较软一点的感觉。 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那个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信，我一去见我一下就僵住了，其实这很多时候都这样啊，见到一个陌生人，一个异性，又是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方式，你真的会僵在那儿。那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你说对不起，这种场合我确实有点紧张，你把这个紧张的心情直接说出去，然后你就放松下来了。 是的， 嗯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 时 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这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我今年啊33岁了啊，我结婚呢有4年的时间了。当时呢29岁，快到30岁的时候着急嘛，因为觉得自己要过了30岁就更不好找男人了。然后呢，找的他呢，其实当时自己并不是很满意。因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人不大喜欢和别人沟通，看上去是那种比较老实的人。我当时就想，老实人有老实人的好处，至少老实人不会出现背叛啊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老实人呢，他可能也会在家里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会更容易听你的安排，这样的话也许不需要那么多的沟通。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做主的，所以找到了老实的他也觉得还行。那后来呢就结婚了，结婚也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婚礼上的很多事情也都是我在操心，他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你看着办，属于这一类的。结婚以后就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他基本上任何事都不和你沟通，他就像是一个摆设，你问他的话他都是不知道，没什么，你看着办吧。你想和他沟通一些什么，他要么就不说话，甚至我们是夫妻，你们见过这样的夫妻吗？我给他发微信，说一说我自己一些心情，比如说工作当中受委屈了，比如说今天某一个朋友什么失约了，我如何如何，这样的一些话，他可以不回我。我很希望和他有一些沟通，那么他总是这样，慢慢的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得很无趣。你基本上碰到的是一桩像摆设一样的婚姻，我该怎么办呢？趁着没孩子离婚吗？ 趁着孩子，趁着没孩子，还没离婚的时候，再做点努力吧。我是这么想的。你直接把跟我们说的这些话跟你的先生说，而且你当时要他，哎，你看怎么样？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一个问题给他关上门，给他留点说话的余地，一个空间。你看他怎么说？直接你就告诉他，你要给我一个意见，你必须得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不要把你自己越来越树立成一个一家之主，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你主宰一切，那么那一方就彻底的软下去了。不管了，随便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也不生气，怎么着都行，对吧？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至少现在你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式方法，某一件事儿你一定要让他拿主意，你试试看看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趁着没孩子，趁着还没有离婚，他又不是一个坏人，对吧？你再给他一个机会，关键这个机会其实不是给他，也是给你。好多时候一个人的成长的这个经历不是那么好的转变过来的，也许他一直就这么过来的，也许他妈妈就是这么强势，对吧？那么到你这儿了，你再努一把力，看行吗？行不行？ 对，我又看到他的另外一个帖子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按现在的话说，我老公就好像是那种佛系男人 啊，明白， 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挣钱不感兴趣，两个人的亲密不感兴趣，出去玩不感兴趣，什么旅行啊，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和朋友去聚一聚啊，甚至美食他都不感兴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趣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都找不到和他交流的一些点。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反想，是不是我自己在婚姻当中说太多的话，喜欢做太多的主，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试图也应该改一改呢。但是仔细的想一想，他这个人本身他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不知道怎么样能找到一些共同的地方呢？ 这个真的很难，因为我们不是 当事人， 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判断。那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让他做主，让他逼着他表态试一下。但是你逼的这个过程不是吵架，也不是怎么样，你要动用你的一些小小的心思，然后让他出声，让他说话，然后告诉他他做了一次主以后你有多么的高兴。就是你不要再强势下去了。鼓励他有一些态度。 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往回说了。当时嫁人家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他就是那种特老实的人。 对， 是你自己幻想出说，哎呀，他老实，那他肯定是有很多好处的，是吧？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女人也好，男人也好，我们在婚前非常容易犯的一个走进的一个误区吧。就是我们看到了对方某一个特点，我们不感兴趣，或者我们觉得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会生出很多幻想，我们会想象这个人可能会带来很多很多，这个人可能会有很多的优势，这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这是女人的特质，也许我不知道男人怎么想啊，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当发现一些缺点或者是说小小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是永远往积极的方向去想，这是女人的特质。比如她迟到了，我们会想啊，堵车吧，天气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我们就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就是一个老迟到的人，就是不喜欢按时的人，不会这么想，对吧？所以在结婚前的这些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给别人说，要好好的去判断一下，现在这个情况下就只能去再努一把力了。 对，所以已经结婚了哈，但是我们要提醒没有进入婚姻的这些朋友们，特别像吴老师说的，这是女人的一个问题，女生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别想当然的想出很多幻想来，我们给对方加了很多我们幻想出来的方向。我们会认为，哎，一个老实的人他不会出轨啊，一个老实的人他会很听我的话。那这些，如果这些他都满足了你了，你对婚姻满足吗？ 对， 你可能又有一些不满足。 其实谈恋爱结婚这事儿吧，永远不会让你100%满意。那么100%满意不可以，那多少呢？至少70%让你能够满意。就是大部分能够满意，而你那30%不行的、不满意的地方，又是你能够承受的。 这是一个结婚的标准。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也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呢是爸爸妈妈手中的小公主，掌上宝，爸爸妈妈从小就特别的疼爱我，那么现在呢，和一个男生在一起，这个男生啊，到他们家去啊，才发现他父母对我的这个语气啊，都是那种说话比较重的，而且他妈妈在我去的第一次就提出了要求。他妈妈说，女人结了婚以后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他妈妈问我会不会做家务，会做什么拿手菜，会不会熨衣服等等这些事情。基本上他妈妈说在他们家他都是做这些事情的，因为他说我男朋友从小到大，男朋友的爸爸和男朋友都是由他这样照顾的。他说他觉得妻子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他第一次和我交流的。从他们家出来以后呢，我就问男朋友，我说我显然一点都不符合你妈的标准，那我也不太会做这些事情，你干嘛还要找我呢？男朋友说，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没想过再要我妈那样一个老婆。那么男朋友是这样说的，但是他妈妈又会提出那样的要求，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折中，多少你也得会点儿。比如说他妈妈第一次见准儿媳妇的时候说出那么多的要求是不应该这么说的啊，如果是我，我是不会那么说的，对吧？可能是他是比较说是严谨还是什么什么词儿吧，我就不多说了。这做法是不好的，因为这样会把姑娘吓住。 对， 但是他说的那个是没错的。 嗯， 比如说总得做家务吧，无论你是小公主还是小王子，你们结了婚就有家务的问题，总得吃饭吧，对吧？熨个衣服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出去也是应该的等等。就是你可以不全会，你可以不拿手，但是如果你跟人家结婚了，别说跟这个家结婚，你跟任何一个男生结婚，这些活儿你也得慢慢学着干。还有就是女人只要有了娃就变成了那个特别棒的女人，对吧？这都是慢慢可以学会的，所以你不用考虑他妈妈对你提出的什么要求，关键是你们俩好不好。 嗯， 还有就是这个男生已经明确表示了，说你不用，我不想找我妈那样的一个女人，那就是说他的这个判断值跟他妈是不一样的。 嗯， 他能爱你就能接受你，然后你们俩一块慢慢学着做家务。 嗯， 这是应该的啊，你不会的地方就让他干，比如说你就是不想熨衣裳，其实男生熨衣服也蛮棒的，你耍赖呀。 嗯， 你可以不熨呢，这事儿你得干，我不会，那做饭你可别不干了。就是你要分得清轻重，分得大概的一个互相投入都是差不多的，那你是婚姻就能够好。 对对，所以我们也一直都说，真的进入了婚姻以后，你就会发现每天就叫外卖，就在外面吃，家里边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什么家政阿姨来打理。那你会觉得，其实当然可以这样生活，但是你会觉得事实上你对你自己生活的掌握能力就会差一些。 对， 如果有一天你再有了孩子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是需要不断成长的，我们可以之前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结了婚就不是了。 对，但是我们在进入自己的婚姻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我们是需要成长的，我们要成长成为一家的主妇。 对， 我们将来还会成长成一个妈妈。 对呀， 你还要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涮奶瓶子， 没错， 对不对？ 是的， 是吧？就是你其实会做一些家务事情，会安排家里边的事情，你会发现这是个人能力成长的一个方面。 对，所以说，一个女孩子去见准婆婆的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别要那么傻傻的说。我就是不会做家务，我不会做饭，不要那么说。你说，其实我做的不太好。这可以，对吧？ 对， 你说饭做的呢不是特别好，但是能吃，这是人家婆婆爱听的，而且将来你也是会做饭的，对吧？你犯不着还刚见着人家就把这些自己的缺点都扔出去给人家，这是不好的。 嗯，而且很多女生会有这样一个心态，比如说一旦等有了自己的小家， 那么你如果 全会干了， 对，你如果自己在自己家的厨房里，你哪怕煮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你端上来给你的先生看着他吃，对吧？他晚上他饿了，你哪怕去煮这样一碗面，哎，你都会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没错， 真的有多难吗？即便我们过去十指不沾 阳春水， 阳春水，但是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也好，下一个 APP 也好，关于怎么教你煮一碗简单的什么面呀，做一个简单的菜啊，这样的，我们一步一步照着来，没问题的。 对， 我相信现在的女生们都那么的聪明，是一定会的。等你体会到了做一点点家务的乐趣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其实有什么？说实话，大学都考了。 对呀， 做饭算什么？ 就是提醒女生一下啊，提醒女生一下，就是将来真的结婚的时候，不要大包大揽。 嗯， 就是如果大包大揽，时间长了你会不舒服，你会觉得他怎么什么都不会，他怎么油瓶倒了都不翻，都不扶一下。关键是你有多少聪明的心智，把你的家务有一些你就是不会， 嗯， 哪怕是假装不会， 嗯， 这些是男人的事儿。你要给他分出一部分来，这样你就会心里平衡。你不会说你在厨房里做饭，那个在那打着游戏，你这都摆上了，哎，吃饭那还会告诉你说，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完这一局的。 嗯， 哎，这是不让你舒服的事。 这咱们节目里也有过吗？ 这是不舒服的事。 对， 你要聪明，在从开始的时候就把规矩立好了。 对，嗯。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我们正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这些问题都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我们也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参与进来。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您可以发送给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今夜思语时这个节目中，周一至周五的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这些情感问题，周六周日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故事。您如果想参与节目，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手机中关注，添加微信那儿关注公众号今夜思语时。那么添加我们，还可以通过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是下半时段。 发现 其实有一条线系在你我之间， 像日月绕着圈圈， 浪费了思念， 否则一定会彼此更相爱更了解，让我们靠得更近些，泪让相知相惜更强烈，我不怪昨天 也不怕明天， 爱只要心甘情愿，你是我梦中唯一容颜的恋人， 一起开心伤心你我才变成我们， 是谁说缘分决定爱能否永恒，他不知道我情多深，你是我心中唯一永远的恋人， 就算无奈踏上各自曲折的旅程， 我愿奉上你的胸口会很暖不会冷，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上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中，每天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和大家分享讨论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继续看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喜欢上了一个人，这个男人呢也喜欢我，那我们两个人呢也在一起了，觉得挺相爱的，但是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他才告诉我说在他的家乡，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在去年认识我之前领了结婚证了，他说是在父母的催促下去领的，但是领完结婚证他就出来了，因为在他们的家乡领了结婚证不算结婚，摆了酒才算结婚，他和那个女生还没有摆酒。他说他不喜欢那个女生，就是他父母非逼着他去领的证。然后呢，他和那个女生平时也没有什么交流。他说的我相信也是实话。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俩几乎所有下班的时间都在一起，我都很少见过有别人跟他联系，他也从来不背着我接电话什么的，手机也就扔在那儿，和我很像一对恋人，绝对不像是还有别人的人。那么他说这些呢，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领结婚证呢？他说他爸爸是个挺厉害的人，他其实从小就挺害怕他爸爸的，为这一点呢他也不愿意回到他的老家去，他情愿在北京工作。他说其实家里边的生活条件还是挺好的，父母在当地还算是比较富裕一点的。他说那么他上一次回去呢，他父亲一发脾气，他说他自己啊就有点害怕了，就依从了他父亲。他说那个女生的家里边呢和他父亲是认识的，因为他父亲觉得那家人和他父亲的关系不错，所以呢就逼着他去领了结婚证了。那么他现在问我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那我听了这一段的叙述之后，我没有听到这个男生说他的责任在哪儿。 嗯， 他的爸爸，他的家乡，他怎么怎么样，他爸爸发了一次脾气就领了结婚证了，就现在说他不喜欢那个女生，那他们婚姻也是存在的，你在这儿也是不合适的。无论怎么说，那你可以告诉他，好，从现在开始我不跟你住在一起了，我还是爱你的，回去离婚吧。 嗯， 你看他离得出来离不出来，回去他爸爸再发一次脾气他敢离吗？ 嗯， 他爸爸发了一次脾气他就领了结婚证了，他爸爸再发脾气他能离得出来吗？ 嗯， 你先想这个。所以我倒是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可以停下来， 让他去把他自个儿的那个事情处理好。 对，就是他要是一个成年男生了，他应该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 对， 他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说实话，结婚这件事情，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了，他家乡摆不摆酒那个习俗那是不作数的， 没有关系。 对，嗯，那个 作数的是那张证。 对呀，那他已经是别人合法的丈夫了。 对， 他也没有尽丈夫的责任，他也没有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去负责。他有没有想过，他领了这张结婚证，对于那位他法定的妻子而言，人家已经结婚了。 对呀，对这个女生不负责任，对他那个结婚证上的妻子不负责任，对他自己的行为我没有听出一丝的这个抱歉悔恨等等。 而且瞒了你有半年之久， 对 对吧？瞒了你那么长时间了， 所以说现在最好是停下你们的关系，去督促他把那些事情处理好。他真的处理不好，他回来不找你了，那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万幸的， 嗯， 没有涉足更深， 嗯， 对吧？ 嗯，所以这个男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虽然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觉得关系很好，但是这个男生可能有不够负责任的地方， 对， 可能有这个逃避现实的地方，可能有今天做了事情，明天不管结果如何的，这样的一些性格和行为的特点，在这件事上你来问我们了，我们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的看法， 对， 所以你自己看一看，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现在的这段感情呢？ 这段感情其实是延续不下去的，想延续就让他去处理，处理不好，那也没办法，你就撤。只能这样。 下一位也是一位妻子，她说哈，我现在正在二胎怀孕期，二胎怀孕四个月了，那这个我和她呢就开始有争吵，这个争吵呢是因为这一次要二胎是我想要，也是无意间怀上的，她一直不想要，她说一个孩子她已经很有压力了，然后他认为家里边有了孩子以后，他在工作中压力也很大，赚钱的压力也很大，而且他说我们家里边因为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生活状态情感和以前都不同了，他绝对不想要第二个孩子。可是我呢就是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我就是想要第二个孩子，我很喜欢孩子。那么我们无意中有了这个二胎之后，我就保留了这一胎。我大概在二胎将近两个月的时候，我才告诉的他，这就是我们开始争吵的原因。当时他就生气了，他说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决定，所以他就开始和我争吵。现在已经发展到我们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暴力，争吵之后他就不理我了，他对于我怀孕不闻不问。那么他呢也经常是回到他父母那边去住，不在我们小家里住，回来呢也就是换个衣服洗个澡抱抱现在的孩子然后就又走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四个月了，孩子我当然还是想要的，可是面对他呢我该怎么办呢？ 我倒是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开始这位女士是不太合适的，刚一怀孕应该告诉她，这一点是有问题的啊。至于说到压力，说真心话，要二胎的压力确实很大，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但是现在沟通我觉得还不晚，甚至于我不知道这个二胎的情况他的父母知道不知道，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持反对的态度。如果说持支持的态度，说想要这个第二个孙子或者孙女，那么爸爸妈妈不是要给他施加压力啊，只是爸爸妈妈表示一个态度就可以，我真希望再有一个孙子。绝对不是说你怎么怎么样，就是如果他爸爸妈妈跟这个儿子因为二胎的问题吵得不亦乐乎的话，同样这个男人的这个 压力 这个消极的一个态度都转嫁到你的身上来，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老两口盼着说，哎呦，我还得要等一个第二个孙子。只是做到这份儿就可以了，而你至少可以表态说，将来有了老二，我能够脱开手了，我要去工作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态度，慢慢的去沟通，只能是这样，有一个补救吧，不然的话， 如果说真的女人怀孕的时候心情不好啊，焦虑啊，或者怎么样，对孩子也是不好的。 对， 四个月你就现在不想要也 也已经晚了，可能孩子还是想要的，但是夫妻关系还是要修复的。那我觉得这个通常在这样的时候还有几个点可能是要注意的，比如说是不是他过去的一些，比如说他的情绪、他的压力、他的诉求，你有的时候是没有听到的， 至少是忽略的。 对，那么可能他被压抑的久了，他觉得这个是他很明显的一个诉求，就是不想要第二个孩子，是因为他在背负着压力。我们没看得出来，是不是你是不是在工作，是不是养孩子养家的重任都在他身上。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明确很明确自己的一个愿望，而你呢又在明知他不想要二胎的情况下，有了二胎还瞒着他把孩子要了，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其实并没有生孩子的气，并没有生二胎的气，他生的是你的气， 态度的气。 对，他会觉得你没有尊重他，你没有听进他的愿望。所以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点上去认错， 对， 会好很多。就是为什么很多夫妻两个人会憋在那儿，或者很多伴侣他们因为一些矛盾会憋在那儿，是因为一方觉得你并没有意识到你哪里伤害我了。 对， 你伤害我的不是因为怀孕这件事情，那你伤害我的是因为你没有听进我说的话，你没有这个替我想一想，你没有想一想我的压力，我的那些不开心，而且你没有尊重我的意愿。其实可能你的先生在乎的是这个。 所以其实现在开始沟通啊，补救啊，慢慢去认可这个二胎的一个状态是挺重要的。我想这时候让你先生去积极补救可能不太容易，那还是作为给我们发短信来的这位女士多做一些补救，缓和这个关系是比较好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 今夜思雨 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下面也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她说她非常非常爱她的男朋友，和她男朋友在一起呢，她感觉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她和男朋友交往快一年的时间了，但是男朋友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过要和自己见见面，因为男朋友呢平时有自己的住房，然后工作也比较忙。那么这个男朋友告诉他说，无所谓，父母是不是同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俩好就可以了。他说这个话呢，我隐隐的听出来，好像他父母对我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中还是很努力的，和男朋友的关系还算是好吧。直到上周有一天，听到他妈妈给他打电话，那天啊，周围很安静，是一个下午，我就坐在他旁边拿着一本书在看，他在我旁边。结果他妈妈说话的这个过程中就提到了，你那个外地女朋友还在你旁边呢，你还不和她分手啊。他就赶紧站起来到外屋去了。当时我听到他对他母亲说话的语气，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反抗，也并没有什么去对他妈妈这句话有挣扎，而是依然很客气的和他妈妈在说话。说完话进来之后对我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这样我一下子就难受了。看来他爸妈是不同意我和他的关系，这才是不见我的一个理由。另外就是他爸妈还是嫌弃我是外地的，我没有本地的户口。我想这些他可能都没有和我说过。那一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很早就从他那儿离开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句话，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现在可能是也有一些成见在里边吧，户口现在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如果这个男生的户口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女生没有户口是没问题的，相反也是一样的。只要一个人有户口，那么将来孩子的落户啊等等， 都是没问题。那是不是这个父母有一些成见对于外地人，对吧？ 嗯， 这个我想你这样难受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于你们俩的关系也没有建设性的意见，那就直接谈出来。 嗯， 对吧？我希望能见见你的父母。如果他说出来，他爸妈妈有什么样的反对的意见，那你们两个人再去商量怎么样去解释也好，怎么样去沟通也好，关键是看你的这个男朋友， 嗯， 是不是真心爱你。他说了，说没关系，跟他没关系，那我们俩好，我们俩相爱，我们俩结婚，这谁也拦不住的啊。大就是他的父母是否祝福、是否承认的都是没关系的，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是尽量得到老人的祝福还是好的。那么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努力跟他的父母沟通，而不是你在这生气，他在那儿软弱。 嗯， 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现在你们俩要改善的是你们两个人的态度，要把劲儿使到一块儿去跟他的父母沟通解释， 嗯， 就可以了。 嗯，你男朋友当时没有反对他妈妈，你用了一个说话很客气。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关，对你们的关系没有什么影响。他回过头来没有再对你解释说当时我妈说什么，他不解释是好的， 嗯， 一解释你们俩就打起来了。 嗯， 所以我这个没觉得他的男朋友做的有什么不对，但是需要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努力。 对，所以这个事情你真的不用太介意了啊。可能你男朋友也一直在保护你呢。 对， 比如说他不愿意带你到他爸爸妈妈那儿去，是因为他知道他爸妈对你这样一个状况的态度，他也怕你去了以后你会不舒服，所以你努力经营你们的关系就好了。毕竟是你们要在一起过嘛。 对， 不用想太多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说前一阶段和女朋友两个人出去，在有一个地方是需要去办健康证的，是因为他新入职的这个单位需要他有一个健康证。那么到了那儿呢，才发现还可以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艾滋病的检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我就对他多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要不要相互都做一下这个检查啊？做完了这样一个检查也会更放心一些。然后他就不理我了，从那儿出来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和我冷战中。我这句话说错了吗？ 没错呀，真的没错。其实做这个检查，现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多数好多都带着的， 嗯， 这都是带着的，都做这个，就是不说他也做这样的筛查。嗯，说真心话，如果一对年轻人在一起了，我当时觉得真的事先都应该做一下，没说错，但是可能说的这个时间时机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对， 这个，是， 对，就是如果这个话是你女朋友对你说的，她看到了，她说哎，你能不能去做一个这个检查呀，你会怎么想？也许男生不会像女生那样说那瞬间我就不理你了，是吧？但是可能你们事先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比较突然， 这个问题就很突然。那么这个问题后面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意味着你对他的不信任，或者有可能你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女朋友过去有什么样的情感的经历，或者有什么样的两性接触的经历，就是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他会，女生会觉得，哦，你一直很介意吧。你一直是很在乎的吧？你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吧？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其实他也还是那样啊，他不是在意你说了这句话，说哎，咱们也做一个这个检查，或者你也做一个这个检查，不是这句话，而是在这句话之后的那个意思，对方可能理解为是你不信任我。 对， 所以要去把这个沟通好。 对， 检查其实说实在的，现在的检查是很全面的，你即便是做一个胃镜也照样艾滋病性病都要给你做一下筛查的，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建议的是，如果你想让对方去做这种比较敏感的体检，我们还是觉得有的时候挺有必要做的。比如说上周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位男生，他想让好像是因为女生想让男生做，还是男生想让女生做，我忘了，是因为对方在国外留学过，而且对方在国外的时候交过挺多的 异性的朋友，那这个那现在的这个恋人已经回国了哈，现在这个恋人就心里边就一直担心，因为听对方说起来以前也有过没有使用安全措施的性行为，所以就会有一点担心，还是希望他能够去做一个检查，但这话又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倒是觉得就是平时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能交流的一个内容来交流一下，大家有了一个共识再说手挽手一块儿去做这个检查会好很多。 对呀、啊、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不是突然间扔出来的。 对，嗯，下一位这个女生问问题哈。女生说前段时间和男朋友一起回了一趟老家，太受不了了。他的这个家里边有一个习惯，就是给人家灌酒。我是指给我灌酒，这是问咱们是一个女生哈。她说她喝酒就算了，她的亲朋好友都举着酒杯给我灌酒，而且逼着我喝。我当时向她求助，她居然也不帮我。后来她告诉我说不喝就没有面子，明明知道我是不能喝酒的人。那天我简直是都要晕了，我快差点跟他们都翻脸了，但最后呢还是被灌了酒，很难受。长这么大第一次喝醉啊，反胃，整个到第二天第三天都觉得自己眼睛是肿的，脸是疼的，胃是火辣辣的。我就是很生气，他为什么不替我挡着，而且他家的这个习俗我接受不了。我后来告诉他了，我说再也不要让我在你亲戚的桌上去喝酒，让别人灌我酒。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嫁我，我家里的风俗就是这样的。说完了， 够绝的哈。 嗯， 那就问这女生了，如果你能做到一辈子不跟他回家，嫁给他没问题。如果你做不到，你又承受不了那个酒的这个力度，灌酒的力度，那就不跟他好呗。 嗯， 真的是这样。记得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跟很多的年轻人都说过，而且不止一次的说过，说恋爱谈到差不多一定程度，你愿意跟他谈下去的时候，你要上他家里去。 嗯， 你要看他的家是个什么样子，他的亲朋好友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不会接受这些人，他跟你的生活习惯，跟你的家境，跟你的那些认知程度是不是差不多。其实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能接受你们继续谈下去，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是不可能改变的，那可以不谈呐、啊。 嗯， 所以这个主意得你自己拿，这真的是靠你自己去决定下边的走向。 对，就是如果你男朋友已经说了这个话了、 嗯、 那么就是 说那不可能 啊、就是说你以后跟他再回家乡，你还会是这样一个待遇哈、嗯、也许他家乡的文化和风俗就是这样的。那么在他看来，如果你要不喝酒是没有给他面子，但是在你这个角度看来，就是他没有体谅你，没有从你的什么健康啊，你的这个喜好上来体谅。回到家里，有的时候人挺奇怪的。两个人如果都在大城市待着，就在另外一个城市待着，不是本地文化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是可以搭，比较搭的。 对。 但是如果某一个人回到家乡去，你就会发现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因为他会跟他本地的那个文化结合得很紧密，而本地文化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们就是会有矛盾。 所以才说，我们才说，恋爱谈的有一进行下去深入的时候，要去他家里看看。 是的，是的。 嗯， 嗯，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习俗你也了解了，你以后如果不可避免的要跟他回家的话，那你问问你自己，你还愿不愿意承受哈。 对， 好，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的各种情感问题就到这儿。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微信，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会打开我们的后台，看到大家在微信中的提问，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新浪的微博可以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在新浪的微博大家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今晚我们节目就这样，下次再见。 沙发，记